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越野滑雪双追逐比赛中都有哪些特点需要我们了解，以便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们可以更好地欣赏越野滑雪比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运动员李欣。 大家好，我是国家越野滑雪运动员李欣。在越野滑雪双追逐项目比赛中有一个环节，就像 F1 赛车比赛中进加油站一样，您知道是什么吗？ 双追逐比赛首先它是一个人完成的，它这个项目是集体出发，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条起跑线上，然后出发以后先滑 7.5 公里传统式的，然后滑完 7.5 公里以后在起终点有一个换板区，比赛的运动员都会在赛前把自由的雪板放在换板区里面，然后滑完 7.5 公里传统，然后我们进终点去换板区换了自由板以后再去场地滑 7.5 公里自由，然后谁先进终点谁就是冠军。换板的时间会影响自己的成绩，也会影响自己的战术，也会影响自己的赛前的准备吧，会影响一些成绩。然后我们平时在训练的时候也会去练习这方面的技术，衣服不用换，然后就得换装备，雪板、雪杖这些。一个人要完成两种技术的比赛。 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李欣的普及。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的三个时间段，中午12点、下午4点和晚间的8点，利用2-3分钟的碎片时间敲黑板、画重点，简单明了地给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各自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